在才是开始。一次是一辈子，现在才是开始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放下刀与枪，卸下华丽衣装，看过风光，经过沧桑又何妨？那谁没受过伤，只有疤痕不能忘，未曾过往，无愧人生这一趟。一身花开都是枷锁，吹不开也挣不脱，谁能听到唱着内心的脆弱？生命像泡沫，握不住一碰就破，谁知道长久背后多寂寞？问世间谁是唱歌，问号角为谁而歌？ 强者背后的寂寞和脆弱，说穿了其实也是一身华盖都是枷锁。这是来自谭咏麟和谭维维的谭谭合作哈。

I love you.